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我是今日嘅主持阿轩。我哋每个人都会催生避死，贪生怕死都似乎系人之常情。但系咁，究竟点解我哋会怕死呢？究竟死系一件好事定坏事呢？我哋今日想探讨下，究竟死系咪不足惜呢？咁喺讨论之前咧，我哋想首先介绍下今日嘅人脚。首先先讲下呢位今日嘅嘉宾。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郭柏廉 Samson， 咁 Samson 咧之前就喺報章咧就出咗篇文章，主題咧就正正係探討我哋今日想探討嘅問題，咁所以咧就力邀 Samson 上嚟係探討下呢個問題啊。咁咧而家再介紹下其他今日嘅主持，首先嗰邊嗰位康婷，李康婷。咁康婷之前咧就講過一個 talk 啦，就講恐懼同死亡之間嘅關係。咁小弟咧。聽完都獲益良多嘅。咁另外嘅主持依位朱文，朱文咧聽講佢咧細細個咧就好怕死噶啦。 唔好講啊，一講我就震噶啦，而家。 係啊，佢話怕死到。 係啊，我鼓起好大勇氣上呢集噶，所以 怕死到瞓唔著覺。 真係噶，嘔啊咁嗰啲咯，打曬冷震噶咁樣咯。 咁今日我哋主題就係死亡，咁就問，不如問下朱文先啦，點解咁怕死咧？ 嗱，我又唔講我個人啦，即係我先講下坊間可能對死亡覺得係一件壞事嘅一啲普遍嘅諗法先。就係我諗第一個最簡單嘅，就係死可能通常嘅過程咧係好痛苦嘅。例如點解要死啊？可能患病，咁患病嘅過程你係好痛苦嘅。咁所以可能啲人咧其實嚴格嚟講咧唔係怕死嘅，係怕死亡嘅過程所中間嘅嗰啲痛苦。咁呢個就未必係我哋今日要討論啦。又或者死亡有其他唔好嘅，例如。會令到再生者好傷心，例如你嘅親人過世，你心愛嘅人過世，咁呢個死亡就會令到嗰啲仲在生嘅人好傷心，因為佢哋可能永遠要天人分隔咁樣，咁就分開咗嗰啲互相相愛嘅情侶，咁可能喺呢個意義下咧，死亡都係唔好嘅。咁我諗我哋在座都唔會反對呢啲都係死亡嘅唔好嚟嘅，但我諗我哋今日咧就未必係想探討呢個問題，因為呢啲嘢咧似乎都未完全說明到死亡嘅唔好嘅。因為我哋似乎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是、死亡對死嗰個人係咪唔好呢？即使譬如個死亡嘅過程係好安樂嘅，似乎我哋都仲覺得死亡仲係一件壞事，而且唔係對在生嘅人，係對嗰個死去咗嘅人，似乎一件壞事。咁點解呢？咁我諗我哋今日其中一個好想探討嘅問題就係呢個咯。咁我諗我哋仲需要界定多少少關於今集我哋討論嘅嘢，就係、是、我哋其實係探討死亡嘅價值問題咯。就係、是、因為好多人會問，究竟死亡係啲咩呢？死後我哋有冇靈魂呢？會唔會上天堂、落地獄地輪迴呢？咁我哋今日呢，我諗你在座就先假定咗有個共識先，就我哋今日唔係探討呢樣嘢，就係、是、探討我哋先假定死亡就係乜都冇㗎啦，即係由存在變到唔存在，死亡就係咁最簡單嘅定義，就探討呢樣嘢變得唔存在呢樣嘢。是不是一件壞事？咁我諗今日就係想討論呢樣嘢。 即死亡就唔係講緊死亡嘅過程啊，唔係話之前好痛苦而之後嗰一刻我又存在變唔存在。 亦都唔係問對其他人嚟講，係對死去咗嘅人嚟講，係咪一件壞事咁咯？ 但係有個問題啦，咁唔存在啦，嗰個人死咗，咁點解對佢係壞事呢？即係能夠明白啦，在生嘅人仲喺度，咁對佢嚟講又係壞事啦。佢都死咗啦，唔喺度啦。 咁呢個講法我諗同一個古希臘哲學家嘅叫做 Epicurus 嘅一個人呢嘅講法好類似嘅，就係佢好出名呢，就係話死亡唔係一件壞事，甚至冇得稱得上為壞。點解呢？就係、是、exactly 係阿軒頭先嘅講法，就係、是、我哋能夠話一樣嘢對你唔好對你好係要你先存在喺度㗎嘛，先能夠講嗰樣嘢對你好定唔好囉。但如果你已經死咗啦，按你頭先講法你都唔存在啦，就無所謂對你好定唔好囉。但如果你仲存在緊，你未死，咁就未死啦，咁就冇所謂對你唔好啦。但如果你死咗啦，你都唔存在啦，咁點解死亡會對你唔好呢？你都唔存在，點樣稱得上嗰樣嘢對你唔好呢？咁呢個就係一個 Epicurus 嘅一個好出名嘅講法，去講點解死亡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嘅一個講法啦。咁我唔知 Samson 點樣諗下呢個講法 呢？如果從呢、這個即係亦都有，當然 Epicurus 呢個講法係好出名嘅。咁但係都有好多其他嘅理論就會話。死亡的而且確係唔好嘅 ，even 嗰個人係唔存在咯。譬如最符合我哋常識嘅講法，就係、是、一個叫剝奪理論嘅講法 ，deprivation 啊間嘅講法，就係、是、死亡點解唔好呢？係因為佢有個假定嘅就係、是、我哋再生嘅話咧，我哋可能有機會啦，係有機會啊，享受好多美好嘅事啊，例如你同朋友去唱 K 啊，或者你同 你嘅家人有一個親情或者愛情嘅， 或者睇哲學有 睇哲學有嘅傾。O K， 咁但係死亡係咩？死亡係永遠唔存在啊嘛，永遠唔存在嘅意思係咩？即係你唔再有機會去享受嗰啲人生之中美好嘅事情。由於佢剝奪咗你呢個可能性，所以佢就係唔好咯。咁呢個係最基本嘅講法咯。不過我估大家即係如果心水清嘅都諗到一點就係、是。呢、这個講法其實唔直接 imply 死亡一定係一件唔好嘅事，因為咧佢係假定咗死亡之所以唔好咧，係因為佢剝奪咗你一啲享受美好嘅可能性。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假設有個人嘅生命，佢或者佢係餘生啦，已經唔再有美好嘅可能，或者痛苦多於美好，例如可能一個末期病患者咁樣，咁死亡啦，與其話係剝奪佢享受美好嘅可能性咧，可能反而調翻轉啦。是剝奪他受苦的可能性。咁根据呢个讲法嘅话呢，咁其实可能死亡是一件好事。不过呢，我估呢一个讲法最吸引嘅地方系咩呢？就系佢好符合我哋直觉。就系我哋通常啲人觉得点解死亡唔好啊，就系、是、因为我哋唔再存在。而我哋唔再存在点解唔好啊，因为佢唔再令我有机会去享受呢个人世间嘅一切。 咁我諗我都想补充少少嘅。即系我諗头先 Epicurus 嗰个讲法系话嗰人一定要存在先稱得上嗰樣嘢對佢好唔好。咁我諗其實要區分兩種好唔好咯，或者兩種壞事咯。即係譬如我打康廷一拳咁樣，我係正面地俾咗一個壞嘅感覺佢，就係嗰個痛苦。咁呢個我打你一拳，所以對你唔好嘅，因為我正面地俾咗啲嘢你，所以呢個係唔好嘅。但有另一種壞事呢，唔係咁嘅，就係例如前面有兩個信封，一個信封係100蚊，一個信封係1000蚊，你二揀一，結果呢你揀咗100蚊嗰個信封。其實正面嚟講咧都係好嘅，因為你得到咗100蚊。但係另一個意義底下咧，你唔好嘅，因為你揀咗100蚊，你剝奪咗你本來可以攞到1000蚊嘅機會。所以佢唔係正面地俾咗啲壞嘅你，而係你缺乏咗啲嘢，剝奪咗呢啲嘢。咁我諗頭先 Samson 介紹嘅嗰個剝奪理論個意思就係咁啦，就係、是、死亡唔係正面地俾咗啲感覺你，因為你都唔存在啦嘛，你都冇痛嘅感覺，因為我哋假定咗係一個。即系冇灵魂，冇喺个丧礼度，好遥远咁样见到你嘅亲人喺度喊，即系冇呢啲咁嘅状态，系乜都冇嘅，乜都冇嘅时候，点解你唔好呢？就系头先个讲法，就系唔系俾咗啲嘢你死亡，系剥夺咗你一啲生命上嘅美好咯。咁我谂第二点补充嘅就系 Samson 最尾讲嘅，就系、是、我觉得呢个系呢个理论嘅好处嚟嘅，就系佢唔一定话死亡系坏事咯。因为我谂一般人直觉，虽然头先阿轩开场白讲，大部分人都会催生必死。但係其實有陣時我哋會覺得死亡有陣時可能係好事嚟噶嘛。如果佢嘅生命係好痛苦嘅話，咁呢個剝奪理論就可以解釋到呢個直覺點解有陣時死亡都未必係一件壞事咯。係啦， 咁但係如果佢就算佢好痛苦咁樣啦，我哋會覺得唔係喎。如果佢仲再生嘅話，仍然有機會可能好翻噶嘛。但係當佢一死咗嘅話，佢哋連個可能性都冇噶嘛。所以仍然似乎。就算好似頭先聽上講所講，可能佢好痛苦啊！我哋可能會諗到乜佢死咗就會唔再痛苦，但係我哋都會諗到個可能就係佢仍然有好嘢會嚟到嘅可能。 咁呢個都係符合剝奪理論咯，就係、 是、 你點解話死亡最尾都係即使好痛苦都好，你死咗都係唔好嘅事，因為仍然有個可能性，你有機會睇翻哲學又繼續傾，你有機會享受更多生命中美好嘅嘢咯。佢就剝奪咗你嗰啲可能性，就令到死亡係壞事咯。即使你嗰一刻係好痛苦都好，所以剝奪理論仍然可以處理到呢啲直覺咯。咁我諗，但係剝奪理論當然受到好多嘅批評啦。咁其中一個我想大家討論一下嘅批評就係、是。啊！如果死亡係剝奪咗你生命中一啲好嘅嘢，所以佢係一件壞事。咁其實你諗下，有另一個狀態都好似嘅。個狀態係咩啊？就係、是、你生前，就係、是、咧我死咗之後有無限長嘅時間咧，我係唔再存在。呢無限長嘅時間就剝奪咗我可以享受嗰啲好嘢嘅機會啦。但其實生前一樣係無限咁長喎。生前其實都同一意義係剝奪咗我哋嘅一啲享受嘅可能性嘅。咁但係就好奇怪啦。我哋似乎冇乜人好關心點解我唔早啲出世呢，但我哋就係關心我哋要遲啲死，咁似乎就有一個唔對稱。但按照剝奪理論呢，似乎係應該要平衡嘅，兩樣係同等地唔好嘅，因為兩樣同等地剝奪咗我哋生命嘅好嘢。咁點解我哋就係睇死後唔睇生前呢？咁呢個就係剝奪理論似乎要面對嘅一個批評咯。咁唔知大家對呢個批評 點睇啊？ 即係依家個諗法就係，如果剝奪理論係啱嘅話，我哋同樣都要覺得，我咁遲出世， 就是一件差的事，係啦，咁就大家都好傷心咁樣，點解我咁遲出世咧？係咁樣，咁好似未必係咁樣，因為咧剝奪理論個意思就係話我哋喺生命入面有機會有一啲好嘅嘢，咁、似乎係我幾時出世冇關咯，反而係個生命嘅長度有關咯，係、咯，所以如果我哋話點解我咁遲出世所以差咧？其實正確啲嘅講法應該係點解我咁短命啊？咁樣，所以我褪前都冇所謂噶，我係咯，我褪前咗，但係我長命嘅話咁咪得咯，或者我再褪後啲都冇所謂噶，只要我夠足夠嘅長命，有足夠嘅機會去令到我得到。 唔係咁，但係都係可以相關，正正就係如果我可以早啲出世嘅話，咁轉個講法咪即係我長命啲咯。咁所以話同你幾時出世係有關，就係因為你幾時出世同幾時死。正正就係嘅意思，即係你有幾長命嘛。咁、所以其實兩者唔係冇關係。 咁即係假定咗你死嘅年份係一樣 ，hold constant 咗。 我唔係啊，即係佢嘅講法正正就係，如果我早啲出世啦，甚至乎遲啲死啦，咁咪即係整體拉長咗，咁咪更加好咯。即係總之就係，我哋每一個 moment 都可以問，點解我唔可以遲啲死？點解我唔可以早啲出世？因為我只要越遲死或者越早出世啦，我就越多機會享受呢個世界上美好嘅事。咁、所以就越好。咁我諗個講法應該係咁樣講。 你康庭有冇補充？ 係咯，咁其實講法一樣喎。所以我哋如果剝奪理論係啱嘅話咧，我哋如果遲啲或者早啲出世嘅話咧，其實係有影響嘅。但係影響個位喺邊咧？影響個位係我哋條命有幾長？呢個先係我哋真正關心嘅嘢。 係咯。 所以如果我哋夠理性嘅話啦，應該話如果我可以早啲出世嘅話，咁我咪多咗幾年咯，咁樣，咁我應該會好啲嘅。 或者我補充少少啦，即係康庭一開始嘅講法應該係話，我哋諗早啲出世嘅時候，好多時唔係真係長命啲咯，係諗我哋真係早啲出世，然之後又早啲死咯，所以唔係真係諗早啲出世又同一個時間死咯。所以康庭一開始嘅回應大約， 但其實你係可以真係早啲出世，即係遲啲死 啊嘛。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哋應該都覺得呢樣嘢係可惜咯。因為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早啲出世，又一樣嘅時間死，唔會早啲死嘅話咧，咁我哋條命都係長咗，都係享受更多美好嘅事。 好，我哋第一節咧就介紹咗剝奪理論嘅基本立場。咁咧下一節翻到嚟咧，我哋就再繼續探討下佢有啲咩問題。欢迎翻到嚟哲学有计倾。喺上一节咧，我哋就简介过剥夺理论嘅基本立场。咁我哋而家咧就想继续探讨下佢有啲咩问题嘅。咁 Samson 好似有啲嘢想讲，你而家交俾听。 系啊，我其实头先想讲嘅就系接住康定嘅讲法。康定头先嘅讲法就系、即系我哋头先嘅讨论就系话，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早出世啲，咁我就可以多啲时间，咁就享受多啲人生中美好嘅事物。咁但系呢个讲法咧，有啲哲学家谂嘅讲法咧，其实系唔成立噶。因為咧，你話你早出世啲，你就有機會享受多啲美好嘅事物。但係咧，如果早出世啲咧，嗰個就唔係你嚟嘅。其實好簡單，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早五年出世，咁樣嘅話，早五年出世嘅話咧，那個一定唔可能係你。點解咧？因為早五年出世嘅話，咁好明顯就係唔係同一粒精子同一卵子嘅結合啦。咁所以生理上嘅結構應該唔同咗啦。 DNA 都唔同。 DNA 都唔同啦，冇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早五年出世咧，你遇到嘅人同事都會唔同，你嘅經歷唔同啦，咁你嘅性格都會唔同咗啦。咁你諗下一個人嘅身份啊，就不外乎係你嘅生理同埋你的心理嘅特徵啫。咁既然喺呢個情況，你早五年出世嘅話，你嘅生理同心理都唔同咗嘅話咧，咁我哋就冇理由話你係同一個人。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哋咧會 concern 我哋嘅死後，因為咧，就算我幾時死，就算我70歲死或者71歲死， 都係 我都係同一個 Samson。但系如果我早五年出世嘅话咧，咁早五年嗰个咧就唔会系 Samson， 所以我哋只系睇后边，唔睇前面，呢、这个就系个原因。 咁呢、这个即系其实 Samson 就可以用呢个嚟回应咗头先嗰个对剥夺理论嘅批评。 冇错， 因为剥夺理论嘅其中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生前都剥夺咗你啦，点解你净系觉得死之后好可惜？ 因为佢原本嘅讲法好似就系两个系 应该 平衡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惊死后，你都应该惊生前。但系头先我个回应嘅意思就系、咧，我哋惊死后有理由嘅。惊生前系冇理由，因为生前嗰个根本就唔系你嚟。 咁我又有另一个对剥夺理论嘅可能嘅一个批评，大家睇下点睇啦。就系剥夺理论个核心精神就系话死亡点解唔好，就因为佢剥夺咗你享受人生美好嘅事咁样啦。咁其实我哋就可以谂一个问题啦。 幾時死才是最不好呢？即似乎剝奪理論 的推論就是說，剝奪得你越多東西，那你的死就 越不 好啦。那幾時剝奪得你越多東西？就是你生命一開始就死了，似乎就剝奪你最多東西。譬如一個當大家同意一個胚胎就是生命開始啦，假設咁佢就可能剝奪咗佢可能有七十年命，佢剝奪咗佢七十年享受人生嘅機會，咁呢個死亡就最唔好。甚至再推前啲，仲有一個再誇張啲結論，就係嗰啲從來冇出世嘅人，嗰啲可能出世嘅人，即係例如阿軒有可能噶嘛，即係可能佢而家就唔喺度做緊主持，佢同可能某個女性發生咗啲行為，跟住就懷孕令到個女性，跟住咧嗰個 只係可能嘅啫，只係可能。 假設嗰個叫小軒啊。小軒可能出世噶嘛，但係佢冇咁做到，令到小軒出世唔到。咁佢呢個行為，即係佢而家喺度主持冇去做嗰啲嘢啦。 我剝奪咗佢， 剝奪咗小軒享受佢七十年甚至更長生命嘅機會咧。咁樣咁 似乎唔得小軒 嘅，係啊，仲好多人， 好多人。 因為一個成熟嘅男性同女性係可以不斷結合、不斷產生好多可能嘅人 出嚟。咁我就最大惡極嘅坐喺度。 咁原來人類歷史上咧最壞嘅事咧就係冇令到嗰啲可能嘅人出世。 所以人類最壞嘅歷史咧，如果根據呢個講法咧，就係避孕。 系啦， 系啦， 就是我哋全 同埋人类最好嘅应该系不断生仔咯， 因为我哋不断剥夺咗嗰啲可能出世的， 我哋喺彩度都 所以做好事就系不断生产多啲 possibility 出嚟俾嗰啲人去享受人生。 即系牵涉两个直觉嘅，就系如果你讲胚胎咧，因为佢已经存在咧，我哋比较能够明白知道到底我剥夺咗佢啲乜嘢，因为已经有个subject喺度啦嘛。但系喺嗰啲未出世但有可能出世嘅小轩啦，因为佢未出世未存在啦。你話你剝奪咗一個未存在嘅人一啲嘢啦，咁就有啲怪，所以呢個其實可能咧調翻轉咧，係回歸翻 Epicurus 嗰種直覺。 係啦，所以我諗，因為剝奪理論打 Epicurus 嗰個問題就係佢話到有啲嘢對你唔好咧，即係有啲係壞事咧，唔一定佢先存在啊嘛。咁似乎佢頭先阿少軒嗰啲咧，又要加翻要先存在先嘅，先有得對佢唔好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對剝奪理論嘅另一個問題咯。或者如果唔講嗰啲少軒先。講翻就係 focus 翻喺嗰啲胚胎度，大家又點諗咧？即係大家會唔會覺得生命一開始嘅死亡係最差嘅咧？因為剝奪得係最多。因為我自己個人嘅直覺咧就唔係咁嘅，即 係 我覺得咧一個胚胎一成形即刻死，同一個五歲或者十歲嘅人死咧，我會覺得十歲五歲嘅人死咧係更加衰嘅，衰過個胚胎即刻死。 點解咧？ 我又覺得唔係喎， 我都覺得唔係喎。 係即係如果照你呢個理論嘅講法嘅話，就係、是。一個人四十歲死，同一個譬如細路仔五歲死，咁其實五歲死係差過四十歲死嘛？因為剝奪咗佢更加多嘅享受嘅年份啊嘛，係咯係咯，咁我又覺得係喎，但 係啊， 係咯，係啊，你覺得唔係咩？ 即係例如， 係我哋 舉一個例，譬如你諗下，如果有個人六十歲死嘅，你會覺得哦，佢都人生中好多嘢佢都享受 晒， 玩過曬啦， 都冇所謂啦咁樣。但係如果一個二十歲嘅人嘅死，你話佢英年早逝噶嘛？ 好多嘢未玩過喎， 就係咁。 同埋我哋睇好多電影都有啲不成文嘅規矩，就係、是、萬一遇到啲咩會致命嘅災難， 就係、是、咁樣啲。 係啊，俾啲細路仔先啦，唔好喂你咁老，你先啦，唔會咁啊嘛，唔會俾啲壯年中年咁樣嘛。 即係如果細路仔，我嘅直覺都 OK 啲嘅，但係如果係。胚胎咧，或者一個 B B 啱啱出世 嘅話，都係越後生嘅話就， 我會覺得你嘅直覺係撈埋咗其他嘢咯，就係當一個人去到譬如十歲、廿歲嘅時候，佢有其他 connection 建立咗， 係啦，建立咗嘅。而咧，我死咗嘅話咧，就會令得嗰啲人唔開心，係啦， 因為我好多朋友、好多家人，所以都係愛我嘅。 所以咧，呢一個覺得佢差啲嘅直覺，其實係他人嘅唔開心嗰度嚟，就唔係喺嗰個人自己嗰度嚟。 咁但係呢個就唔係我哋今日討論嘅東西啦。 如果係計嗰人自己嘅話，就應該係越早死越差嘅喎。 咁所以你都覺得剝奪理論喺畫嗰個幾時死係唔好嘅嗰個 curve 係畫得啱嘅。 係啦，係呢個位係啱。 因為頭先 Samson 都講話，其實我剝奪理論，你越遲死其實係越好咁啊，即係冇咁衰啦，至少 冇咁衰 啊。因為你八十歲死，你剝奪幾多啫？你而家唔死，你頂多咪可能十年命、廿年命，所以剝奪咗你得十年。 而且通常人生最尾嗰段嘅質素都係麻麻地嘅， 所以剝奪咗你唔係好多嘢嘅。所以八十歲死一定係好過四十歲死嘅，因為四十歲就剝奪得你最多嘢。OK， 咁再早啲就仲衰啦。所以你就覺得亦都 fit 翻我哋，譬如災難嘅時候俾啲僆仔先走啊，因為佢仲有七十年可以享受，老嘅人可能得翻幾十咁樣咯。 但係墮胎就另一個問題嚟嘅。不過就同主題關係唔大啦。墮胎如果照呢個理論，墮胎係最差嘛。 係啊，如果你生你當胎係生命嘅，墮胎係仲衰過殺人㗎。 所以我覺得要balance 兩樣嘢嚟計嘅，就係要計埋其他人咯，即係好似你咁樣。如果我哋計埋其他人嘅話咧，可能可以因為其他人受嘅 suffering 可以勝過佢 嗰個胎， 係啦係啦。咁就點樣計就唔知啦，但係我覺得要考慮咯呢、這個。 但係不過咧，我 有啲唔同喎，即係出啱啱出世前後嘅時候，嗰、那個 subject 佢係冇任何意識嘅喎，佢即係佢冇任何思想意識嘅話，同一個成年人甚至是可能一个比较小的小路是有不同的。 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问的不是他 enjoy， 是他有没有一个 possibility 去 enjoy。除非你那些是一些脑部受损害他不可能发展出智力的人，否则这个不重要。但我觉得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不断地讲剥夺理论那个位置都是讲着，其实生命本身是 neutral 的，是中性的。 而我们看 是一个载体，而看一下死亡好不好，就看一下到底佢剝奪咗我生命嘅一啲咩嘅內容？佢剝奪一啲好嘅嘢咧，咁死亡就係唔好嘅。如果剝奪啲痛苦咧，死亡就係好嘅。但我知道咧，康廷唔係咁睇嘅。係 係，我正正覺得剝奪理論就冇真正談及死亡本身咯。根本如果正確啲嚟講嘅話，剝奪理論佢冇唔能夠講得出死亡係差嘅。其實，因為佢只係話，如果你生命係好嘅，剝奪即係死亡咪差咯。如果你生命係差嘅，咁剝奪係好好嘅喎，咁死係一大快事添喎，甚至乎係咯。咁但係呢個唔係幾符合我自己啦，至少嗰個直覺咯，就係、是會唔會我可以整一個強化版嘅剝奪理論啦？剝奪理論最重要係剝奪咗啲乜嘢咧？就係即係正如頭先咁講咯，就係、是、其實係個可能性啊。其實我哋會有一個直覺，會覺得生命本身咧就已經有一啲價值嘅。咁點樣可以 check 到呢一個咧？就係、是、我俾一個假設你哋諗下，譬如咧，我自己咧就會覺得我哋設想我哋嘅人生我預先知道我嘅人生咧係 suffering 多過享受嘅，咁樣咁即係一個差嘅人生啦呢一個。但係咧，你會寧願出世去擁有呢、這個比較差嘅人生啦，定係完全唔出世咁樣咧？ 是不是肯定先？ 肯定，即肯定 suffering。我哋要考思想实验啊嘛，系咯，我哋要考虑呢个 case。我自己咧， 我唔会， 我唔会。 你唔会啊？你唔会咩先？ 我 唔会。 哦，即系你哋嘅意思就系话，如果我预先知道我嘅生命 suffering 系多过享受嘅，你就宁愿选择唔出世。 系 吓，我唔系。 而家啲人唔生仔都有咩原因啫嘛？ 啊。 就係佢明知個仔出嚟會 suffer， 所以就寧願佢唔出世咯。 啊， 不過可能係他人之死啊，但係如果你問佢自己，佢都會咁樣答。 咦，我個 咁我調轉問你啦。咁如果你話生命本身係有價值嘅，咁點解譬如喪屍片入面嗰啲人要避免俾喪屍咬咧？即係佢仲存在噶嘛？佢變咗喪屍啫嘛？佢仲可能永生噶喎。 咁所以嗰個生命嘅意思，唔係 zombie 就係佢其實冇。 或者植物人啦，或者植物。 唔係我呢啲就唔算噶啦，喺我嗰個界定入邊，就係要有意識嘅，要。 所以我想界定翻清楚，你唔係話生命本身有價值， 係 而係話一個人即係正常人類嘅生命本身有價值咯， 唔係純粹生存。 佢坐底有一個價值喺度先嘅。 我覺得康寧嘅意思係你要生存，你先就。經驗，我諗佢嘅意思可能係經驗本身有價值，哪怕嗰啲經驗本身係痛苦嘅， 係啦， 但係能夠經驗各樣唔同嘅事情，本身就有價值，即使嗰啲經驗可能係一啲痛苦嘅經驗， 係 咪咁樣意思啊？ 我覺得係啊，甚至乎我哋諗翻轉頭，你哋生命中都試過有啲經驗係痛苦噶嘛？ 但係咧， 你可能比較少添，我覺得。咁，但係有陣時，你會唔會聽到一個講法就係呢啲痛苦嘅經驗其實係有價值嘅，係珍貴嘅。你點解釋咧？如果係咁， 睇下咩痛苦啦。即係譬如你話失戀嗰啲，咁係因為佢令到我學識咗啲嘢。其實因為嗰段戀情其實都有啲好嘅，你先會咁講咯。但係嗰個 純係啊， 但係嗰個純粹痛苦咧，我好難想象。 唔係，所以 即係譬如燒傷，燒到你好痛。 呢啲我都贊成， 你當然可以 learn a lesson from it。 所以其實朱明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嗰啲痛苦嘅經驗，你只要覺得佢仍然有價值咧，係因為佢可以帶嚟一啲 好嘅 正面嘅東西。如果純粹負面冇任何正面嘅經驗嘅話，其實真係冇價值。 咁我都贊成嘅。如果係純粹純粹負面嘅價值，但我想講個 point 就係、我哋啲經驗究竟好定唔好咧？唔係純粹係可以好似痛苦咁樣有一個計算嘅，其實係經過 interpretation， 我哋先知道嗰個痛苦嘅經驗係好定唔好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有咗生命先。然後咧，我哋喺個生命入邊可能有痛苦啦，有開心啦，但呢啲痛苦同快樂，我哋仲要經過一個詮釋嘅，其實係我哋先可以決定到佢係就算係痛苦嘅，其實咧都係有價值嘅咁樣，所以係有兩個 level 嘅價值喺度。 咁關於呢個價值嘅問題，生命嘅價值問題，我哋留翻 下次再翻嚟討論啦。欢迎收睇第三节嘅哲学有偈倾。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生命本身有冇价值呢个问题。咁咧，而家就想请康庭继续补充一下。 哦，即系我讲翻清楚啲啦。我上一节唔系好清楚。咁其实我觉得咧，原本嗰个剥夺理论咧就歪歪地嘅，即系佢只系讲紧你生命入边有啲好嘅嘢，咁死亡咪唔好咯。咁你生命差嘅，咁你死咪好咯。咁其實我覺得死真正剝奪係咩呢？就係、是、剝奪你一切經驗嘅可能性。而呢經驗本身呢係有價值嘅，我覺得。即係我頭先咪問過你哋嗰個直覺嘅，就係話我自己就覺得呢，縱使我明知道我嘅生命將會 suffering 多過我嘅享樂嘅，我都寧願有呢一個生命勝於我從來唔存在咁樣。但係好不幸地啦嚇，你哋三個，你哋係好不幸地，你哋三個都覺得寧願唔存在好啲嘛咁樣。咁點解會咁呢？我唔知其他觀眾會唔會同你一樣啊，定係同我一樣啊？但係我有個睇法嘅，呢個睇法咧就證明唔到噶啦。但係咧可以講下嘅， 都講下啦，講下 唔一定要證明到先講噶嘛， 係咪？ 咁我可以解釋點解你哋會有呢個直覺咧？我自己就覺得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呢個現代社會咧，我哋對生命嘅價值咧，好容易一種享樂主義嘅睇法。做人為咗乜啫？咪就喺我生命入邊食盡玩盡，總之將我嘅 pleasure 去到最盡，咁咪為之一個 good life 咯。咁因為我哋俾呢一個 good life 嘅形象，控制咗我哋對生命嘅睇法。咁結果咧，我頭先問嗰個情景咧，你哋就會覺得梗係唔好啦，因為你計條數出嚟唔好嘛，係嘛？咁咁，我覺得個根本就喺呢度咯，呢個現代文化嘅問題咯，我覺得 是。我有一個好基本嘅回應就係、是，因為剝奪理論本身講嗰個好同壞咧， 係 冇講清楚啦。咁所以唔一定係享樂主義啊。舉一個例，一個清教徒咁樣，佢苦行，但可能對佢嚟講咧，苦行雖然可能肉體上好痛苦啊，冇得食盡玩盡啊，但係佢侍奉上帝。所以對佢嚟講咧，都係 good 嘅。咁、所以我想修正一下呢個唔完全即係行得 唔同喎、唔同喎、我係話你哋點解會同我個直覺唔一樣啊？我唔係話剝奪理論本身有享樂主義啊。 係啊， 係咯，係咯。你哋 咁你即係假設我哋享樂主義啊？ 係啊，我假設咗啊。 我唔係啊 。我哋對我哋即係 OK。我完全就啱啱想講嘅 exactly 就係雙層個 point， 就係剝奪理論係冇牽涉到咩好咩唔好，唔一定係嗰啲好物欲嘅咩噶，咩都得噶。可係睇哲學有偈傾，我頭先都係咁講，唔會係一個物欲嚟噶嘛，係一個知性嘅追求都係好事噶。所以你就首先又唔好屈咗剝奪理論係一個好膚淺對於快樂嘅理解，唔係咁咯。呢個第一點，第二點， 唔係我驚啲觀眾誤解啫。原來剝奪理論冇一個享樂主義嘅。 同埋我第二點，我係幫你修正嘅，因為你一係咁講話經驗本身有價值，或者生命本身有價值。你即係經過頭先第二節嘅修正，應該係話人嘅生命，即係個正常人類嘅經驗或者正常人嘅生命先有價值咯。你唔會覺得譬如一隻生蠔咁樣，佢有生命，佢存在，佢有價值噶嘛？你壓一個人嘅嗰個生命。系呢个第二点， 你有疑， 系咯，我谂入生，唔系因为有个好， 佢几好食啊， 我谂啲例子比较古怪，对唔住。跟住第三点就系、是，我亦都想回应嘅，就系、是、我同意经验或者生命系好同坏嘅经验嘅必要条件咯。但系佢一个必要条件，唔代表佢系好事咯。因为佢同时都系坏嘅经验系必要条件。 系啊，我都赞成。 点解你唔？点解你要话个必要条件系好事咧？呢个我唔明啦。跟住最后一个 point 就系、是。咁我又俾個情景你諗下啦，就係有兩個世界，一個世界咧有10亿人，一個世界得100人，佢哋同等快樂嘅。我完全冇直覺覺得10亿人嗰個世界係好啲嘅，但按你生命本身有價值，你會覺得越多生命就越有價值噶嘛？ 但我完全唔覺得點解十億嗰個世界係值得追求啲咯。或者其實又翻翻可能小軒個問題，咁我哋係咪應該嗱當阿軒都經濟 OK 啦，都唔會養到一個好差好差嘅小朋友出世，佢都養到一個 sort 正常嘅家庭，咁佢咪生咗個仔就好啲咧？我完全冇呢個直覺咯，即係我哋係好不幸有冇呢個直覺。 應該要有的我又有呢個直覺喎，即係你諗下， 越多人越好嘅個世界。 如果個宇宙得地球，即係多人到一個地步， 唔會造成 增加失火榮啦嚇。即係總之咧，個 principle 係咩咧？越多人存在，並且佢嘅多人嘅存在咧，可以令到嗰個快樂咧係 維持不變 嘅。咁就如果一超過咗，令到有啲差嘅出現，譬如戰爭啊嗰啲就唔好啦。咁樣咁條數咁樣計啦。咁、okay. 我又覺得多人好啲喎。 係啊， 你 咁我真係好不幸。 你都係噶喎，你譬如成個宇宙得人類而冇其他外星生物嘅，你會唔會覺得係差啲咧？ 如果佢哋係有快樂嘅話，可能係差啲咯。但係唔關佢生命本身有冇？ 唔係我哋講， 因為講遠咗唔好講。 O K， 係啊，咁地球都係啫，即係但係你就唔 share 咯，你就話一億嗰個。 總之就係睇佢有冇一個好嘅經驗，同埋或者好美好嘅事物咯。即係你一陣又屈咗係快樂主義話咩啊？即係我總之睇下佢係咪。總之我回翻Samson 一開始講嘅，我覺得生命一個載體，佢中立嘅價值上面，就睇佢生命嘅內容，佢有冇美好嘅嘢咯。生命本身呢個只係一個載體，冇價值咯。我一路堅持嘅直覺就係咁。 咁我對理論，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先啦。我哋而家不如討論一下第二樣嘢啊。咁死，我哋講咗好耐啦。佢壞嘅，無論佢因為剝奪理論定係剝奪咗生命本身又好啦。咁死亡有冇好嘅一面呢？四哥點睇？ 我咁就 你知啦，我哋問你啊，因為你唔講海德格嘛。 係啊，你 好似好唔情願。 唔係，特登留個位俾你講海德格喎。 咁就有冇好嘅嘢咧？咁樣咁有個哲學家叫做哈迪格啦，咁樣咁佢就話即係佢唔係講死亡本身呢件事嘅，而係講我哋喺生命入面，我哋對死亡有一個注意，或者我哋留意到有死亡呢個現象，夠係有一啲好嘅地方嘅，佢覺得咁。點解呢？就是、因為呢生命係一個時間嘅現象嚟嘅，而我哋永遠都係喺現在嘅，即係我哋每一刻都係喺現在。咁我哋每一刻都喺現在呢，就好容易迷失嘅，唔知道聽日點樣啊，咁樣就好容易迷失。咁呢死亡有一個作用嘅喺佢個理論入面，係啲咩呢？就係、是、佢可以呢當我哋知道自己會死，或者我哋諗到自己會死嘅話呢，我哋呢就好似離開咗現在咁樣，我哋企喺我哋死亡嗰一點去望返自己整個人生咁樣。雖然我未死啦，未到啦，咁呢就有一個抽離嘅觀點，咁呢我就可以將我嘅人生整體地去睇嘅。咁呢結果呢，我哋可以整體地去睇，就唔使呢淨係喺現在入面，喺個好似喺入面去睇，喺生命入面去睇，而呢你企喺死亡嗰位去睇呢，就好似喺你生命出面去睇咁樣。咁呢你喺你生命出面去睇嘅話呢，你就可以將你嘅生命睇成為一個 as a whole 啦，然後你就可以容易啲令得你去 plan 佢啦，同埋你對時間嗰個睇法都係會徹底地扭轉嘅嗰個角度。即係呢，如果我喺現在嘅話啦，即係我哋每一刻都係現在啦，我哋就時間就不斷向前走啦。但係呢，如果我哋可以注意到死亡嘅，我哋企喺死亡嘅角度睇嘅，咁呢我哋就知道時間有幾寶貴啦，就幾有用啦。所以呢就會對時間嘅睇法呢，就係變成係倒數咁樣過你嘅人生嘅。結果會點呀？結果就會令得你去把握自己個生命，籌劃自己嗰個人生囉。即係呢一佢個講法基本上就係咁樣咯。 我有回應， 我有回應。我嘅諗法，因為首先你身啊，我唔識海德格，咁所以四哥指教一下。咁即係我咁樣聽，你都唔識冇玩。我就咁聽咧，我覺得好奇怪，就係冇錯。如果我哋見得到死亡，見到人生嘅終點，見到時間嘅有限，咁我哋咧就會因此而抽離反省同埋籌劃啦。但係我哋要抽離反省嘅籌劃咧，唔一定要透過死亡呢種方法㗎嘛，或者呢種思想。舉個例，我讀海德格我都可以明白，或者我讀哲學我哋都可以練習一種抽離 detach 嘅思考生命全盤價值嘅呢個思考嘅模式。咁點解一定要係死亡？ 首先佢都冇話一定要係死亡嘅，咁呢個至少係死亡有呢個 function 啦。 Okay. 另外呢就係、是、 有一個重點嘅，即係佢嗰套理論就係咪我哋知道死亡就足夠咧？佢對於死嗰個理解個要求係要有感受嘅能力嘅，即係感要感有感受嗰一面嘅，就係、是、我唔單止要知道我會死，邊個唔知啫？人都知啦，係咪？而係最重要係咩咧？我感受到死亡對我嘅威脅，而我產生一個恐懼，咁樣先有一個推動力，推動到我去把握我嘅人生嘅。我舉個例子、就係咧，如果你將我會死，所有人都會死，作為一個知識，一個真嘅命題嘅話咧，係冇推動力噶。就正如你知道地球係圓嘅，係一樣嘅。哦，我知道咗一個事實咯，咁樣咯。所以咧，佢嘅講法就係、是：我哋唔單止要知道會死嘅，我哋仲要感受到死亡對我哋嘅威脅，先至能夠擁得到我哋咧去把握我哋嘅人生咁樣嘅。 我有少少疑問啊，即係我唔係好明白第一。即係其實兩個步驟啦，第一認識死亡就唔係客觀嗰種認識死亡啦，就令到我哋抽離完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整全地籌劃自己人生。即係佢有兩個 step 嘅，即係第一個 step 係點做，我唔係好 get 到點解死亡可以抽離啦。第二就係、是、抽離完係咪就代表我哋可以整全地籌劃自己人生咧？因為有陣時我諗，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啲經驗啦。你一抽離咗咧，就發覺自己不外乎咧係宇宙嘅粒塵。你有咩所謂啫 ？Nothing really matters 啊！即係你就唔會真係一定抽離完就好積極咁樣變一個好積極嘅人去籌劃自己人生，諗下我要做啲咩咯。即係有個可能嘅結果就係抽離完反而係去咗個宇宙嘅天邊之外，覺得咩都冇所謂，我都死硬㗎啦，咩都唔做咯。即係所以我又唔係好 get 到點解一定係抽離完又一定可以籌劃人生咯。 唔係，所以籌劃人生咩意思呢？其實如果你抽離完之後，你發覺自己係世界嘅一粒塵。跟住你嘅人生態度係咪改變咗啊？係嘛 ？OK， 即係呢一個就係我頭先就講籌劃人生啦。其實呢個已經係你嘅籌劃嚟㗎啦。 係、 哦、 一個 係啊， 你嘅籌劃就係唔籌劃。 Okay， 一個籌劃真係反省自己嘅人生。 反係啦，即係其實就係奪回自己嘅時間使用權啊！就係、是、你唔再係跟隨大眾嗰個生活模式，而係咦原來我只係一粒塵，跟住你往後嘅生活方式你咪會改變咯。而呢個係你自己決定啊嘛， okay。 就係你點樣可以落到你決定咧？就係、是、你抽離咯。 咁、哦、即係我補充，即係嗰個籌劃唔一定係而家坊間嗰啲正能量， 唔係係啦， 積極向上咁樣。 梗係唔係啦？你可以覺得我就嚟死啦，跟住我玩盡佢食盡佢咁。 籌劃嘅意思仲係認真反省， 係啦， 決定。 条命点样过系啦、哦？你点样用条命？即系就好似你见到我个存折得翻咁多钱啊、嗯！当我知道我死之后，我终于得翻咁多钱，我每一蚊我都要谂点样用。 原本就 系 使 系啦， 原本就 系你可以 post 晒佢啊！但系你会谂你呢？ 同埋我估头先阿四哥有个讲法就系佢帮呢个海德格戴咗头盔嘅就系、是。佢呢个系其中一种方法，即系佢冇话系唯一嘅方法啊嘛。 系 咁，所以你如果你人生系唔需要有呢个死亡嘅恐惧。或者你都可以做有籌劃嘅諗法嘅，咁啊 fine 冇問題咯。不過佢話依一個其中一個推動力啊嘛，係嘛？ 我又想追問多一次四哥，究竟點解死亡可以令到我哋抽離？嗰、那個中間嘅轉折係點？我仲未好 get 到。 其實就好似去旅行咁樣咯，即係咧，如果你個旅程係無限嘅，咁你今日做乜嘢，聽日做咩都冇所謂啦，係咪？但係咧，如果你張機票你知道幾時要走啦，咁你就會諗啊，今日要做呢樣，聽日要做嗰樣，聽日去邊咁樣咯。 所以咁全個旅程地 plan， 唔單止係嗰一日， 所以係整體地睇自己人生，睇喺死亡嗰一點回望。 好，我哋咁講咗好多死亡嘅好與壞啦，咁我哋下次翻嚟咧就講下不死即係永生，究竟係好定係壞？欢迎收睇最后一节嘅哲学有几倾。我哋喺头三节咧就讨论过死亡嘅好同埋坏。咁我哋今节咧就想从另一个角度去探讨下，究竟不死即系永生，究竟系好定坏呢？如果死亡系一件坏事嘅话，咁唔会死亡系咪一件好事呢？咁啊，先问下朱文先啦，叫最怕死噶啦。 即系我好怕死咧，但系对呢个课题，我其实细细个已经有啲谂法嘅，即系我而家唔系一个教徒啦，但我细个一个教徒嚟。咁所以喺教會成日聽到一個講法，就係信上主得永生咁樣，甚至可能有好多教徒都會用呢樣嘢嚟吸引一般大眾去翻教會，因為用永生咁好嚟吸引佢哋。但其實咧，我想講，我細細個就已經好驚呢樣嘢嘅， 但係好驚永生。講個永生係永遠享樂， 我知啊，但我都覺得好古怪嘅。我細個就覺得喺個天堂度咁點咧，做啲咩咧？ 好似我幻想出嚟個 picture 就係一堆人喺啲雲上面有多天使度唱歌， 唱聖詩咁樣。 佢永遠喎、啊，佢唔係一千年，唔係一萬年，唔係一億年，係永遠啊！即係我細個聽到永遠呢兩個字咧，已經覺得好恐怖、啊、即係我哋而家幻想永遠可能係可能十年。廿年，而家係永遠啊！十萬年、十億年，幾長嘅時間，咁我就覺得好恐怖啦。所以我咧最尾就離咗教嘅，即係所以本身係吸引唔到我嘅。 咁你都幾煩喎，死又驚，生又驚， 所以就驚，無論邊種結局都驚。係啊，咁不如可以翻翻我後屘咧，就睇咗啲哲學家嘅講法，原來咧有啲哲學家咧都覺得永生唔一定係好事嚟嘅。就例如最出名的一個哲學家叫 Williams， 佢有一篇文章咧。就係、是、解釋，係啊 ，Bernard Williams 解釋點解永生未必一件好事，甚至通常一件壞事嚟嘅，應該就係、是、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佢覺得永生咧，結果咧，嗰、那個永生嘅人咧，一定會感到沉悶嘅。點解咧？佢話呢樣嘢咧，唔係一個偶然嘅結果嚟嘅，係必然嘅。點解？係因為翻返去人係啲咩嚟嘅？佢覺得佢人係咩？人係一定有一定嘅性格嘅，有一定嘅口味嘅，有佢嘅計劃嘅，有佢嘅想要完成嘅。咁呢啲嘢咧，全部都係有限嘅。OK， 但系当你有无限长嘅时限咧，你就永远有机会咧做晒你想做嘅，食晒你想食嘅，然之后就觉得沉闷啦。咁所以佢就觉得咧，永生嘅必然嘅结果咧就系沉闷，所以觉得咧永生咧唔系一个好嘅状态咯，就系咁啦。佢基本嘅谂法系咁。 诶，呢个我有回应，因为我都写文嘅时候都提过，William 系一个好喜欢嘅哲学家，不过呢篇文嘅内容我多少有少少唔同意，因为根据头先嘅讲法啦。William 呢篇文咧有两个预设嘅，第一就系佢觉得喺放置喺永远嘅时间之中啦，无论你做几多唔同嘅嘢，或者最终你的人生咧都会变得沉闷。 系， 仲有第二个 set 就系咩咧？一个沉闷嘅人生咧系一个唔值得追求或者冇意义嘅人生。我觉得咧呢两点咧都可以质疑啊。我先讲第一点啦，就系我哋可以谂一啲方法，令到我哋一个永远人生咧系唔会沉闷嘅。嗱，你谂下。如果假設好似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一套戲叫《無痛失戀》咁啊，咁佢可以洗腦嘅，咁我呢度可以有完全嘅洗腦同部分嘅洗腦啦。咁我諗完全嘅洗腦我哋唔討論住啊，我哋真係可以再傾。嗱，所以咧部分洗腦即係話，譬如我好中意踢波嘅，但係我踢夠五萬年我都會悶啦，係嘛？咁咧我到我悶嗰刻咧，我就洗曬我關於足球嘅記憶。咁我咪可以洗完之後，我咪又覺得足球有新鮮感，可以繼續做咯。所以一个局部嘅洗脑嘅效果咧，就可以令到我嘅生命入边咧，可以不停咁有啲新鲜嘅事出现。咁我嘅人生就唔一定沉闷啦。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我让佢一步，我当人生到最终一定会沉闷。但系沉闷系咪必然等于冇意义咧？我都有啲保留。我哋可以想象一个 case， 你想象一个飞机嘅检查员，佢每日嘅工作咧。就係、是、檢查飛機嘅每一粒螺絲有冇擰實，冇嘅話就擰實佢。嗱，呢個工作咧係高度重複而且沉悶嘅，但我哋唔會話呢個工作咧係冇意義，因為咧佢掌握住咧係幾百條人命，係嘛乘客嘅性命。咁所以我覺得咧兩者咧即係話沉悶同冇意義唔值得過咧係兩個概念嚟嘅，唔可以完全混為一談。呢個係我嘅回應。 同埋。如果人有永生嘅话，其实我哋唔系可以设想人会不断发明一啲新嘅嘢出嚟，即系譬如以前都冇分子料理嗰啲嘢俾你食啦，咁你食尽天下嘢啦，跟住我哋又基因改造，又系有更加多奇珍异兽食啦，咁我哋唔可以设想，又或者可以谂更加多新嘅游戏出嚟玩咩？点解佢要假定我哋可以穷尽呢？ 我有太多批评啦，我先讲四哥呢个先，就系、是。佢唔否定咧，當你有無限長嘅時間咧，人類可以發現可能無限多嘅事物嘅。但係翻個 point 就係、是，我哋係有限嘅，我哋能夠中意嘅嘢，能夠覺得有價值、值得做嘅係有限的。我哋嘅性格係有限嘅，人唔係一個冇性格嘅唔知咩嘅存在物。每個人具活生生嘅人，一定係置身喺具體環境，發展出具體嘅性情同口味嘅嘢嚟。 但係性格可以轉噶嘛？ 咪係咯。 但係如果你轉得咁嗱，呢個就翻你另一個洗腦嗰、那個即係。無痛失戀嗰個 case 嘅問題啦，咁咧，我完全同意，應該分翻兩樣嘢講嘅，你就分咗完全嘅洗腦同埋部分嘅洗腦。完全嘅洗腦係咩咧？就係類似可能輪迴咁咯，就係你不斷洗心革面，完全將你本來嘅性格口味完全打轉。 自己 係 邊一個啊？老豆老母係邊個都唔知。 咁 William 嘅講法就係話 ，OK， 咁如果係咁，的而且確嗰個人唔會悶嘅。可能我呢一刻係中意做哲學嘅，可能我活到一千年之後開始悶啦，就洗曬腦，就將我變成一個好中意科學嘅人咁樣。咁我做科學咪唔悶咯？咁 OK 嘅，係唔悶嘅。但係佢個問題就係咁，嗰個都唔係我嚟嘅。我點解要關心我一千年之後可唔可以繼續變成嗰個人啫？嗰個人其實可能同我 share 同樣嘅身體、同一個腦袋、性格啊嗰啲嘢、記憶啊，同我完全冇 connection 嘅。咁點解我要關心嗰個人嘅存活呢？咁所以 William 就覺得咧，完全洗腦咧係一定唔 work 嘅，因為佢只係變咗好多唔同嘅生命堆埋一齊，而中間係冇聯繫嘅，咁所以係冇意思嘅。咁但係就要翻返去 Samson 提出嗰個問題啦。 部分 洗腦就係我仍然記得自己係邊個，但係只係唔記得咗自己原來已經讀咗一千年哲學。 係啊， 咁樣 或者唔記得咗所有關於足球嘅記憶。係 啦，唔記得曬連派圖係邊個都唔記得，做過哲學有計傾又唔記得，咁 令你悶嘅嘢都唔記得。 咁你問我，我會覺得呢個 proposal 係好啲嘅，好過完全洗腦。 好多唔係好。 但係我又會問，咁有咩意思咧？ 咩 即係你。嗱，而家個 scenario 就係踢完一千年波，跟住洗曬關於足球嘅嘢，就可以令到我繼續踢啊嘛，咁就唔會悶啊嘛，係唔會悶，但係同就咁得一千年踢波有咩分別呢？你繼續踢落去個意義喺邊度呢？即係我仍然都唔 get 到有咩好咧，只 係 不斷累積疊加咗好多一千年嘅踢波加埋一齊，咁好過就咁一千年。 首先一開始你唔需要踢波，跟住洗完再踢波，你先試曬唔同嘅嘢先。当所有嘢都現心聲俾你窮盡嘅時候，我哋要由頭嚟過啦。 OK， 咁咪先再由頭洗一次咯。 哦， 咁所以我唔係話我踢波一千年洗完又再踢波一千年又再波又洗一千年，即係唔需要係咁樣一個活動嘅重複，而係我哋窮盡曬所有活動先，然後發現啊冇啦冇貨啦，咁我哋咪由頭嚟過。 窮盡活動係都係根據我嘅性格噶嘛， 係啊冇錯， 人世間 係啊，所以仍然係你咯，因為仍然係譬如舉個例，我只中意五種活動嘅，咁我再做曬啦嗰五種。咁 OK， 咁然之後我哋從頭嚟過，不如重新開始。OK， 如果多張船飛，不如跟我走咁。 得， 就係咁咯。OK， 但我想問下 Samson 喺你個篇文度都提過，喺唔同嘅永生嘅狀態都可能有分好同唔好。有好處啊，壞處啊，例如用家人啊、朋友啊嗰啲關係，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我估係咁樣，因為我哋即係設想永生嘅情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如果純粹講生命嘅無限延續咧。咁係好難想象嘅，因為譬如頭先可能我回應翻頭先嗰個 point 先，有啲人可能會話：喂，啲部分洗腦而家唔可能喎。咁我直接嘅回應就係、是：咁永生而家都唔可能啦、如果我哋有科技可以令到人永生嘅話，我覺得我哋都可以設想一下，我哋有科技令到我哋部分洗腦。而且其實咧，我睇翻啲書籍咧，其實催眠啊、食藥咧係深刻可以有做到呢個效果。咁、不過嗰個唔討論，嗰都係啲神經科學嘅問題。講翻。頭先阿軒有問題係咩咧？就係、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永生有個最基本嘅前提就係、是，到底你永生嘅時候，你嘅生存狀態係點？例如我會繼續老啊，我會繼續病，咁即係我永遠病落去，永遠地 cancer， 咁好明顯就唔好啦，係咪？咁就算再退一步，我唔會病嘅，咁到底係我自己一個人永生，其他人都會死啊，定還是我哋？全部人 一齊永生，好似天堂， 好似好啲喎、啊，好似。 咁所以我估，我哋如果真係要諗永生嘅好壞嘅時候咧，我哋係要講清楚嗰啲唔同嘅條件。我嘅諗法係喺某啲好特定嘅條件底下咧，永生可能係好事。但如果我哋純粹將而家我哋嘅生活嘅模式轉過去，只不過加多一樣嘢叫做永遠不死嘅話咧，咁肯定唔係一件好事。 點解咧？點解？ 我頭先個直覺就係、是，即使俾曬你過啊，係你人生最光輝嘅一刻，永遠存在。你可以同曬所有你最心愛嘅人一齊永生都好，我都覺得呢件事好恐怖。就係、是、William 個 point 就係會悶咯，所以我就想又翻翻你 再加埋洗腦， 加埋洗腦。我就係話洗腦係會部分洗腦係可以令我唔悶，但我唔明白多咗嘅意義喺邊度。 同埋想換第二個 point 啊， 換第二個 point 就係、 是、悶唔代表冇意義咯。 William 其實都有講過。類似嘅例子，佢都同意悶一定係冇價值嘅，就係、是、例如頭先你講嗰個領羅斯個，佢個例子有啲似就係為國家站崗嘅個士兵，都係好悶嘅，企嗰度成日，咁係有意嘅，就係因為個意就係成就咗一個國家嘅安全或者其他人嘅好，就好似頭先領羅斯個例子咁。但係 William 嘅問題就係、是、OK 嗰啲悶嘅工作係有意義，但係呢個悶嘅永生係成就咗啲咩咧？即係一點解你 如果永遠扭螺絲，我咪永遠咁成就咗？我每一次扭螺絲都成就咗嗰班機嘅所有嘅乘客嘅安全咯。 唔係，但係對於你自己嚟講，你呢個永遠嘅擰螺絲其實係好沉悶嘅喎，即係係一個唔值得過嘅人生嚟嘅喎。 嗱，所以你又再將兩樣嘢撈埋一齊就係、是啊、悶就等於唔值得過咯。 啊， 咁但係悶唔代表唔值得過。如果你覺得嗰樣嘢有意義嘅，就算悶都值得過。 嗯。但係嗰個擰螺絲對佢嚟講 係啊，我就係咁樣對佢。 可能佢有一種諗法就係、是。我覺得乘客的安全是很重要的，當然不過這個有些奇怪，因為呢如果人是永生的話，他們是不會最機死的。 OK， 這個另一個問題 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永生令到很多本來好的東西都做不到，即是捨身取義啊那些全部做不到。 假設他是食物安全，那你不永生你都會肚痛的嘛，他是檢查食物的。那我雖然我的工作很悶，但我每一次檢查食物就是為了其他人的福祉嚟到謀求呢、這個更加好嘅環境咁樣，咁呢個好有意義啊，冇問題啊，好悶， 有意義啊，好恐怖啊，真係。 咁係因為嗰四個嘅講法係因為你嘅生命只顧自己，就係講享樂主義啦。 係、哦、你呢現代人就係掛住自己。 唔係我係你啊， 我係原來 係你哋啊。 OK， 好 OK， 咁今日我哋就討論咗好多關於死亡嘅好同壞啦，亦都從不死即係、就是、永生呢個方向去反面去討論死亡。究竟是好事定坏事，咁希望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全面的方向去思考死亡啦。 Thank you.